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是北京童谣《中秋节》。 中秋节吃月饼，供兔爷。 这童谣里唱到了中秋节供兔爷。兔爷是北京城特有的时令玩具，虽然产生的时间只有几百年，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15的月亮16圆，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中秋节的兔爷文化。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著名的青年脸谱画家、青年篆刻家、民间手工艺传承人锦云轩主李军先生。欢迎李军，和大家打个招呼。 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军。 李军老师这声真不错，亲爱的，他们以前嘉宾都没说亲爱的啊。还有一个亲爱的选题策划人，我们的小强。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过一个中秋，月饼都没少吃，嘴都特别甜啊。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今儿的节目是直播啊，前两天是录播，节目要精致一些。那我们的这个互动题目是这样的啊，关于北京的这个兔爷呢，歇后语特别多，俏皮话也特别多，有一句叫兔爷拿大顶，请问您后半截是什么？ A 崴泥， B 散摊子， C 自身难保， D 窝犄角。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奖品，就是这个兔爷的一句歇后语， 或者叫兔爷翻跟头也行哈。 对，翻跟头， 兔爷翻跟头 啊，拿大顶翻跟头 啊， 反正是大幅度的动作，翻了一下啊，就是崴泥呀、散摊子呀，还是自身难保，还是窝犄角呢？当然，它这个歇后语各有各的含义，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来具体的解释一下啊。我觉得两位嘉宾嘴都特别甜，想必昨天的月饼一定没少吃啊。那么我们先来一段录音，这是徐德亮先生，他来说北京传统的月饼自来红和自来白啊。一会儿让李军老师好好给大家说说，比如说兔爷的发音、自来红、自来白的发音啊，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小细节。 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啊，异常丰富，各地都不相同。但有趣的是呢，不论大江南北，吃月饼都是必有之相。这月饼几乎已经是中秋的名片了。相对于北京来说呢，传统的北京月饼那就是自来红自来白。那么自来红自来白啊，都是传统的京式月饼，它们的得名呢来自不同的皮色。自来红是烫面制成的，自来白是冷水面团，所以呈现不同的颜色。这两种月饼个头都很小，一般呢做成1斤20个，为了显得饱满，里边一半是空的。所以如果您在食品店买了月饼，非得跟人家搬杠，说这个空了一半了，这个缺斤短两，那您就没吃过地道的北京月饼。那么历史上啊，老北京的月饼影响非常大，但是呢有宫廷月饼跟民间月饼的区分。宫廷月饼估计您没见过，一般呢得2斤多一个，大的呢 曾经做过几十斤一个的月饼。那么这月饼是干嘛用的？就纯是用来祭祀的，它全用酥油做，因为祭祀嘛，啊，含有较多的这奶制品。那么祭祀完了以后，撤供人吃的时候怎么办？得拿刀给它切开，那一人切一点。那么这宫廷月饼啊，制作非常复杂，啊，用料也讲究，这被认为是五大月饼流派之首。那么北京这月饼首先干嘛？就是祭祀兔爷。兔爷呀，这可是老北京啊独有的这么一种民间的神。那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有一个灶君庙，对，那儿被认为是兔爷的老窝啊。一到了农历八月，买兔爷的人是络绎不绝呀。那给兔爷供月饼的时候呢，还得供藕。哎，那位说供藕干嘛？给兔爷剔牙用的。说藕怎么剔牙？那我也不是兔爷，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老规矩。 刚才徐德亮先生在录音中介绍了北京传统的两种月饼，还说到了，哎，这个祭月的时候、拜月的时候啊，这个上面放着兔爷啊，这个服务是非常周到的，要用这个藕让兔爷剔牙啊。究竟为什么兔爷要剔牙？是兔爷这牙稀，还是吃东西爱塞牙？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当然，徐老师也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啊，这个东西可能也不大可靠。 没有答案， 不大可靠。只不过我觉得是老百姓想表达一下对兔爷的喜爱啊。那其实我们那天都参加了李军老师的活动啊，也是这个小强组织的活动。那么那天其实就说到了这个关于兔爷的这个发音，我听过别人说这个兔爷、兔爷儿啊，就是把儿化放在第二个音上了。正确的发音应该怎么说？ 应该是兔爷，这个儿呢，儿化音加在中间。这个儿呢，用跟那个兔字啊，这个搓口把它搓出来，然后就是变成兔儿爷。那个儿化音要加的后呢，就变成兔爷儿了。 哦、兔爷儿是不对的。 兔爷儿不对，对， 兔爷儿是不对。 爷儿俩可以。 对， 像北京话里头，就是儿在中间的比较少。刚才我们仨还在总结呢，我想到一个烟儿梨是这样的。 对。 然后后来呢，小翔就想到了一个系列，啊，比如哥俩、娘儿俩。啊，爷儿俩，这都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滋了红滋了白啊，那天小强互动的时候还问到这个问题了。 对， 嗯，二位给讲讲。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主要就是从小吧家里边就是这么说。 对，老北京的 这个 习俗啊，对，传统的 滋了红滋了白，写出来是自来红自来白。所以呢，因为咱们播音嘛，他为了就是把这字给他读得正一点，所以学的俩读的都是自来红自来白。 哦、 就是在北京地道的北京话应该是自了红自了白， 自了红自了白、嗯、啊。其实兔爷啊，在我们生活中可能老北京人会觉得司空见惯，但是这些年又变得少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刚才节目里说过一句，兔爷产生有几百年的时间了。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北京这座城里头，哎，就是逢八月十五的时候有了这个兔爷呢？它最早是哪儿来的？ 这个兔爷最早应该是有记载的文字的话呢，应该是在明朝末年，距今应该有380多年的历史了。它只是一个文字，然后这个兔爷的产生呢，应该是跟咱们北京这个祭月活动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这个过程。 嗯，就是从清末，从明末清初的时候有的， 明末兴起，然后咱们盛行于清朝。 对，它其实也有一种客观需要在里头。以前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拜月的时候，主要是家里的女主人啊，领着这个一票家里的这个 姑奶奶， 对，姑奶奶。 清朝的时候叫姑奶奶。嗯、 对，这个拜月的时候，那女人呢，身兼着照顾孩子的重任。那拜月的时候，孩子在这叽叽喳喳的不成，那得给孩子找一好玩意儿，让他玩会儿，让他消停一会儿。那么这个时候， 对，这时候就把这个兔子呢从这个月宫马上给它提出来、 嗯、 啊，做成一个小的玩具，让孩子们去玩这个小玩具。这时候呢，大人呢才能这个踏踏实实的这个把这个祭月这个活动进行下去。 嗯， 所以说慢慢来说呢，这个兔爷呢就是咱们八月十五啊那、这个节令性的玩具，也是这个小孩那个 在这个时间能得到的一个小的这个玩具，但是它呢一装一鞋，说它是玩具，是孩子们手里的玩物也可以。那如果真正摆在那儿让孩子们去祭拜的时候，它呢又是一尊那个神像。 嗯， 刚才您又说了一个名词、啊， 月宫码。 对， 哎，月宫码。 什么是月宫码？ 这个月宫码呢，就是当初这个祭的这个祭拜这个兔爷的时候啊，有一个月宫码叫三才月宫码。 嗯， 上面呢，那个清朝那个时候呢，咱们有这个木板印刷了已经，把它印刷出来，就跟咱们请那个灶王龛是一个意思。这个有的套色的，有的是单色的。形状呢就是长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纸的纸条，四边呢用这个书接杆啊或者是木枝啊把它钉成一个框子，然后上面呢插着那个小旗儿，有的是红绿色的，有的是黄色的，祭拜的时候把它立到那个立到这个神龛上头。 嗯 啊，然后前面呢供上兔爷，这个月宫码呢上的是一尊主神呢，就是这个月亮的这个太阴星君，有的是月中仙子啊，都是不一样的啊。底下呢有一个小兔在捣药，基本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前面呢是放着咱们的兔爷，然后在前面呢是一些这个贡品，比如说鸡冠花啊，刚才说的这个藕啊，包括这个毛豆带枝子的毛豆等等。 嗯，这鸡冠花有什么讲吗？ 鸡冠花这个就是相传来说这官上加官嘛，这鸡冠花也是咱们这个时令的一些个东西，然后摆在这儿， 时令花卉， 对对，包括这个这个把这个西瓜切成这个莲花瓣的形状，因为供西瓜肯定是要切成莲瓣形状的，这是咱们这个祭月的一个老的传统。 嗯， 就我再那个稍微说一下，就这个李军先生啊，其实是这个著名的剧作家翁偶虹先生的再传弟子。他翁偶虹先生有一篇文章叫《漫画中秋节》，这个里边其实就说到了这个月亮码是怎么回事儿。他说这月亮码就是由香烛铺和南纸店出售，就是月神的神像。就很简单，其实就是月神的神像。 其实刚才李军老师也说了，就是有点像灶王爷那个贴那么一个，是吧？ 这个形式是一样的。 那这个习俗嘛，总是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那听说故宫里也有兔爷。 啊，对。 嗯， 这个呢，就是咱们故宫当初那个皇权的掌权者们，也是这个接受了这个民间的这个祭月的这个风俗之后呢，他们进行大规模的祭月是在秋分的时候，是在咱们这个月坛啊，这个帝王祭月。这个民俗呢又回流到宫中，然后宫中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呢也是皇子啊，一些这个也是要玩这个兔爷的，但是他们这个兔爷就是很讲究了，就是比如在个头上就是很高，有的这个二尺左右的，三尺左右的很大， 比较大，一米了哈。 啊，对对对， 三尺 的小很大啊。咱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故宫里头那个馆藏，还有这个藏品，还有五尊兔爷，然后咱们啊，对，五尊兔爷，形象各异吧，反正这个都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个兔爷的这个影子。如果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看看，上故宫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这几尊兔爷很清楚。 那他这些兔爷是专门有人宫里边给他做的，还是说他在外边买的呀？ 他应该是定制的。 对， 定制的 、哦、对对对， 宫里上哪儿买去？ 对，原来咱们这不是都有造办处嘛，这肯定是跟民间是要不一样的。 对、哦、这民间谁敢供这么大一兔爷 啊？您说有一个什么坐在城门上的一个什么兔爷 啊？对，有一个、有一尊是那个城门洞兔爷、 嗯、 就是一个兔爷呢，这个形象是一样的啊。然后他是坐在这个城门上，然后在这个右手呢是一对那个骑骆驼队啊，然后底下是这个松柏的这个衬托，在坐在城上，有一种那个君临天下的感觉。 嗯 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城主的意思啊、这个是很少见的，这尊兔爷还是在咱们故宫馆藏。 哦， 但是咱们只能在他网站上看到哈，就是看实物，估计得看他什么时候展出的。 对对对，看实物的话，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得您赶时候啊、 嗯， 因为这个网站那个图片已经很清楚了，包括尺寸呢、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这个小兔子本来是一个萌萌哒的形象啊，但是这个兔爷一旦这个身子底下有了坐骑，就变得威风凛凛。那民间其实兔爷他主要骑什么？然后您刚才说故宫里其实有五个兔爷，那他们都骑的是什么？ 五个兔爷呢，其中有两尊呢是底下是花座，一个是那个芙蓉花座的，一个是这个百花座的。有一尊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城门洞兔爷，还有一尊是金光洞兔爷，还有一个呢是咱们骑鹿的。这个现在咱们故宫中能看到这个馆藏的这个带坐骑的，就是这个骑鹿兔爷。 因为这个 骑鹿代表什么呀？ 骑鹿，鹿呢跟咱们这个俸禄的禄，这是谐音，表示这个啊一路连升啊，就是官运亨通啊，是这种一个取的这个谐音。包括很多这个民间工艺里的用的一些动物啊，包括花卉啊，全部是用的这个咱们民间所说的吉祥话。 嗯啊。那民间我们主要就是现在比如说小朋友去体验啊，或者说我们经常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兔爷他们骑的都什么，都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最多的应该是骑虎的，而这虎里头呢是黄虎最多。这个传统的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兔爷呢是四种坐骑，一个是虎，一个是象，一个是麒麟，还有一个是咱们这个狮子。这四种呢是虎是最常见的。这个虎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张天师这个坐骑，这个张天师的坐骑是一头虎嘛，然后把它搁到这个兔子身上，放在家里呢有一种这个镇宅啊辟邪的作用。还有一种虎呢是咱们骑黑虎的，骑黑虎的一般画的很少，黑虎呢就是咱们这个封神榜里的这个五财神，这个龙虎正一天君，这个赵公明啊，他这是黑虎啊，这个呢就是辟邪的这个意思更辟邪驱魔的这个意思更大一些。 赵公明算文财神哈？ 五财神 啊，五财神 啊，对，五财神，文财神是咱们比干 啊，比干，对对， 比干啊。这个然后其象呢，就是象就跟祥就是谐音嘛，就是有吉祥的意思，包括咱们这个太平有象啊，这是一种这个祥和的动物。骑狮子也是，狮子呢就是怎么事事如意啊，时来运转啊，是这种借这种吉祥话，然后把这个兔爷。这个坐骑变成他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坐骑。 那骑麒麟呢？ 骑麒麟这个咱们这个有传说是麒麟吐出，麒麟送子。麒麟送子就跟孔子有关系了。骑麒麟就是保佑这个家中的孩子，保佑孩子这个事业有成啊，学业有成啊，是这种意思。 这个大家比如说你心里有什么祈求啊，有什么愿望，买不同的坐骑的兔爷啊可以表达一下。那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兔爷呀和咱北京的京剧其实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刚才小强非常艳羡的对李军老师说，听说您手里有一本影印本的这个唐明皇游月宫哈哈，这是一个昆曲总本啊，它里面其实也介绍了和兔爷相关和这个月亮相关的这样的戏。 对，这个本子呢就是咱们传说的这个唐明皇游月宫。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霓裳羽衫曲，那个羽衣曲啊。他就是这个唐明皇呢在这个术士的这个帮助下呢到了月宫中看到的所有的景象，然后听到的这个乐曲，然后他记录下来，然后返回人间他在留着。这其中呢他这个戏曲里的迎接这个唐明皇出来的就是玉兔大仙。玉兔大仙呢其实就是咱们的玉兔星君嘛，就是这尊玉兔。他这个戏曲的这个扮相很好玩，他这个穿蟒袍，这个兔子一般咱们知道，这个包括兔爷是穿红袍，这个披金甲，但是这个这出戏的这个玉兔星君呢是穿的这个蟒袍，然后玉带，是一个纹扮的，所以说这个纹扮的兔子只有这个咱们这出戏里有，这是很独特的。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跟兔爷有关的戏是这个什么？嫦娥奔月 啊，嫦娥奔月，这是传说，也是咱们这个关于这个中秋一般来说都说的这个传说，就是嫦娥奔月。 节目开始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关于兔爷的歇后语其实特别多。那有一个叫兔爷拿大顶或者兔爷翻跟头，那它的后半截是什么呢 ？A 崴泥 ，B 散摊子 ，C 自身难保 ，D 窝鸡脚啊。这个好多朋友知道特别多，发上来好多好多啊，这个大家都特别厉害。哎，第一个是谁？这韩志选的是窝鸡脚啊。这个肖龙还有这个一一答的不一样，他说兔爷拿大顶崴泥，这个一会儿要解释解释啊。这解释之前我们来听一段录音，这也是小强在活动现场采访了一群孩子在说关于兔爷的歇后语。 中秋节月亮斜，吃月饼，供兔爷，穿新袜。 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现在呢，我是在迎中秋会兔爷的活动现场，看到了来了很多很多小朋友，还有一些家长。下面呢，我就过去跟他们聊一聊，看看他是不是了解这个兔爷和中秋节的这些典故。 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见过以前。 不是特别清楚。 不是知道很多。 就是有些兔爷可能就是骑着一些东西，或者就是单独的就单独的就是摆在那儿也挺好看的。 以前见过，就见过骑老虎的，然后插了四个旗子好像是。 以前见过，就是骑虎的那种兔爷，大约是在明朝末年，然后呢古代人们有这个月宫上有嫦娥玉兔的说法，把这个玉兔也就是太阴君把它一步步的人格化艺术化，最后甚至于神话，然后呢把它塑成了这么一个泥塑的这么一个雕塑。 其实关于兔爷还有很多的俏皮话和歇后语，那么小朋友是不是都知道呢？我们听听他是不知道。 兔爷掏耳朵崴泥，兔爷戴胡子假充老人， 兔爷拍心口没心没肺， 隔年的兔爷老成人。 有关兔爷文化呀还有很多典故，很多的故事。那我们回到直播间，请李军老师继续给大家讲。 小孩说的特别棒啊，说的都是正确答案。我们那个歇后语也没什么悬念，就是 特意没有把这个兔爷拿大顶那个放在里面， 但是把其他几个选项都说了。啊，这个兔爷拿大顶，窝犄角，窝犄角是什么意思？它比喻什么？ 窝犄角呢？这个犄角啊，咱们知道这个兔爷兔子呢长的是耳朵，为什么说是窝犄角呢？这就是咱们北京兔爷独有的这个，他把这个耳朵啊做得很大。因为当初呢这个最后流到民间之后呢，兔爷是要贩卖的，他这耳朵如果做得很细的话，第一容易折然后他的运输也不方便，所以他这个耳朵做得很大很宽，所以说咱们看的话就跟两个大犄角似的。而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把他这个特征放大，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咱们兔爷呢本身就是一个兔子，然后把它拟人化然后又神化的一个神像。兔子特征呢不是很明显，他特征只有这个三瓣嘴跟那个耳朵，把这个耳朵做得很大呢，就是让把这个它这个兔子的特性给它加强一下，所以咱们看的一看一目了然，三瓣嘴，然后它这大耳朵，这就是一尊兔子的神像。 那窝犄角比喻什么呢？ 比喻这个窝犄角，咱们说这个俏皮话的时候，说你这人这个窝犄角了是怎么回事？就是遇到不顺的事儿，就跟碰钉子呀这类的是一样的。 碰了钉子了， 对对对， 被人拒绝了。窝犄角了是吧？ 其实要说起来，就是真正咱们去抓兔子，好像不能瞪耳朵，是吧？ 不能瞪耳朵，因为这个，因为本身我也养兔子啊，现在家里还有兔子。这个兔子要是直，它这个兔子这个分量也是不轻的。如果咱们直接去拎耳朵，它那个兔子所有的这个毛细血管都在耳朵上。如果抓的话，它这个容易把它这个耳朵给伤了。 兔子容易受伤。这还真是长知识了。这个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聊关于兔爷的故事，一会儿见。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李军。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一道互动题目，大家可以试着答一答。我们说兔爷呀是中秋节的萌宠啊，兔爷的形象呢很有意思，他的后背啊上面是有一个靠旗的，那么这个正宗的兔爷他这靠旗应该是几杆呢？ A 一杆， B 两杆， C 三杆， D 四杆啊。您觉得应该有几杆靠旗？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看看您的选项是否正确。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说了一些关于兔爷的歇后语，小强采访的小朋友啊这个答得特别好，其中有一个我们听众一一说的，这个他说兔爷拿大顶是崴泥啊，其实前后还真的没对上。那么 兔爷掏耳朵崴泥， 对，兔爷掏耳朵为什么是崴泥的意思？北京话崴泥是什么意思？ 让李金老师说吧。 这个兔子咱们知道，这个兔爷呢早先呢都是用咱们北京的那个黄泥啊捏的那个泥制的玩具，然后他掏耳朵呢，肯定那个耳朵也是泥做的，一掏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泥，所以叫崴泥了，就表示这个某些事儿坏了，不好了，所以咱们叫这个兔爷掏耳朵崴泥了。 嗯，就这事儿要坏，比如说啊，这个下半时都要放录音， 崴了 ，发现这仨录音不见了，哎呦，我这来回找，这完了，崴泥了啊，就这事儿要黄，要没戏，叫崴泥啊。那几个也给大家解释解释吧，比如说。散摊子，这是啥？兔爷打架、 这兔爷呢要来回碰撞，咱们刚才说了都是泥做的，他一碰撞呢，他肯定就是这个泥这个摊一散，这两尊兔爷都完蛋了，就散了。 这散摊子啊，还有一个就是 隔年的兔爷、 老陈人 啊， 这老陈人是啥意思？ 当初呢，这个民间这个兔爷就是咱们儿时的一个玩具，小朋友的一个玩具，就是每年呢要买一个新的。他们拿着玩呢，这个难免有磕碰啊，有这个损坏，很容易就是坏了。坏了之后呢，就是这个能保存到这个第二年的很少啊。如果要是保存到第二年的，咱们那个除旧迎新嘛，每当到这个头中秋的时候，把这个老的这个给它摔掉，摔掉之后呢，等于就是家里当初那个时候都是那个糖炉子嘛，糖炉子的话，把这个它本身是黄泥做的，把它这个碎片呢收集起来，然后糖到自己家的炉子里头啊。据说是啊，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当年冬天的这个炉子会更暖和一些， 特别好烧是吧？ 对。 哦， 当初我这个师爷孟红先生，当初也是这个。在他这个《北京话旧》这本书里啊，对这个每年那个摔兔爷有一个评价。 摔兔爷啊， 对，就每年把这个兔爷老， 这个是个易耗品， 对， 就总把新桃换旧服的意思，就是每年你都要摆新的。 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绚丽多彩的手工艺品，最终落得个一堆黄土、衣冠藏、盛祭合藏一世间的下场， 还是衣冠藏啊！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老先生嘛，他好多话真是挺有意思的，您琢磨。 对，翁先生的话，这个文学底蕴太深了。 那是过去的习俗啊，现在如果你手里有一个特别精致的兔爷的话，可能你觉得非常的真心，当然不会摔了，而且也很多是有收藏价值的啊。那 其实我今天就是我请那个李军老师过来讲兔爷哈，为什么请啊？我就是其实之前我也听了很多咱们台别的节目做的关于兔爷的这些文化的一些节目，不是说人做的不好啊，做的也都很不错。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做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那个李军老师他自己做兔爷，并且他对戏曲文化、对戏剧文化很懂。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兔爷最根本的这些东西给讲出来了， 这样不好，我们的同仁听到会生气的啊！来讲讲与众不同的东西啊！这个说到您的这个学识背景了啊，就是很懂戏，然后自己还做这个兔爷，这个就非常的难得啊！戏咱们先一会儿好好说，咱就先说这兔爷传统兔爷的制作方法。您刚才说用泥烧的啊，那什么泥能烧成这兔爷的这个胚呢？ 这个当初啊，咱们老北京就是这个黄土特别多，一到这个起风的时候，这黄沙漫天，好些这个旧社会的艺人啊，就觉得这个黄土呢，这个有价值。为什么？他把它和成泥之后呢，这个黄泥啊，它这个粘着性很强，啊，也有用胶泥做的，像我们这个 八零后应该知道，就是小时候这个一到这个那个工地一卸沙子，卸一个那个沙堆，然后我们就是没事的时候就爬这个沙堆，然后就是争先恐后的拿这个手往里掏，掏什么？掏这个胶泥。 其实这是我们七零后你们玩剩下的 啊，嗨，哎，这个然后那个现在呢都是水洗沙了，就是没已经没有这个胶泥了。啊，玩这个这些泥呢，就是收集到一起之后呢，进行摔打之后呢，是把它这个那个韧劲加强， 嗯， 加强之后呢，这个就可以捏制各种的这个手工艺品啊，不光是兔爷，包括咱们老北京的很多东西，包括刀马人啊，本那个北京的这个泥塑玩具啊，都是用的这个黄泥， 嗯， 就是这个沙子，以前就有很多沙堆，比如哪儿去盖房子呀？ 对，七零后来分享一下，玩剩下的 沙子里边就淘，就那会吐下一滩泥，一堆泥， 嗯嗯， 啊，就是那种胶泥，我们叫胶泥，对， 胶泥， 嗯， 它的粘合性特别好， 对，粘合性，然后它干了之后呢，硬度也很大， 就是它不会出现这个皲裂这种现象， 对对对，只要摔得好，一般的搁能搁很长时间， 嗯，它就有点像揉面，它内部的纤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摔，把它 一个是摔，使劲往地下摔， 摔尽头，嗯， 对， 内部结构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它是摔完之后特别的有劲儿，感觉就是， 对对，能抓物体啊， 嗯， 能抓物体。 嗯， 这可能男孩玩的比较多，女孩估计不玩这。 不过现在咱们这都是那个陶泥啊，咱们到处都能买到了，这就不用咱们自己再摔了。 嗯，过去这个比如说已经找到了很好的泥啊，也经过了摔摔打打，它已经很有韧性了。那么是不是还有一道工序，就是你要烧一下吧？ 烧这个是最后的工序。 嗯， 这个就是要如果这个讲究的话，烧一下呢，它那个密度会更硬，就是有点像那个 陶， 对，像陶器了。 嗯，而不是说你一单纯的干了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对，这种的保存时间会更长一些。 嗯。那我们那天参加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尝试着自己去画了一个兔爷，用的是白坯儿啊，就是石膏做的。那您现在做的这个兔爷就完全是用石膏了，是吧？ 对，现在用石膏了，因为这个石膏呢，它泥啊有一个特性，它会这个抽。就是咱们做一个形呢，比如咱们是10厘米，如果这个泥干了之后，它这肯定不会够10厘米。应该在能有一个10%左右的这个韧性的这抽缩的这个缩水， 嗯 啊，所以说现在一般我现在做的都是石膏，而且咱们老的模子呢是泥模子，是用石膏去压这个泥模，咱们现在呢这个随着咱们这个科技不断改变呢，这个现在用的都是这个硅胶模。硅胶那种软膜，软膜的话呢，它在这个加强那个细节，就是翻出这个细节性啊，是非常好的。 我以为拿石膏扣石膏膜， 没有没有，那就成全成石膏了， 死个男人了。过去那个模子啊，它其实还是就是不是一边厚的啊。 对，它因为那个挤这个泥啊，咱们最后要把这个石膏两片呢给它掰开。 嗯， 掰开的时候，如果要是。是一边厚的话，它掰得很费劲。 嗯， 是一边薄一边厚，它起的时候会很方便。啊， 嗯， 起开之后呢， 是里边的着力点不 对对对，它受的力的时候 不 均匀， 不均匀，所以就容易裂开嘛。 对，翻完之后呢，咱们就它就修坯嘛，就是把这个哪儿那个不平啊，或者是有些这个凸起啊，给它抹平，然后再用那个手工啊，把这个细节再加强一点。 其实我总听您说啊，说这个我今年我开发了一个麒麟的这个模子，然后这个就出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为什么要开发一个这个？但是我觉得好像人家都在做呀，啊，怎么您为什么就说您是新开发的呢？ 我这个就是以老的这个传统的为样本之后呢，把这个加强一下细节，加强细节就是重新塑形啊，把这个像这个兔爷的这个甲胄的这个甲片啊，细节给它加强，包括麒麟的这个一些细节，包括眉眼啊，包括这个鬃毛啊，也就是鳞片呐，啊，然后尾巴这个尾鬃啊，都给它加强。然后这样呢，如果咱们底摊如果是好的话呢，在画的时候呢，会很省力，然后在上色的时候呢，也会这个很方便。如果就是咱们这个立体性不强的话，如果全凭这个画工的话，这个立体性展现的不是很好。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可能看到一些有这种毛叫什么坯啊、叫胎啊的这种， 啊，对对对， 它有很多画，它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多很细致的这些东西了。 对对对，如果是泥的话，它肯定会是用石膏那个模具翻出来，翻出来它呢 为了便于这个出摊呢，它肯定是用这种圆形或者多用这个整体性的这个东西去做，它出摊啊，包括这个就是很方便。然后它画的 是平的， 对，是大、大的平面。如果有鼓的话，也是这个也是那种大鼓大的弧度，不会说出现那种小细节，然后很这个层次这个分得很清晰。是这样的， 就那天呢，我也画了一下啊，第一次画兔爷，觉得特别的欣喜开心，画着画着啊，我觉得这个兔爷这个脸蛋两侧，它是有一个类似于狐狸尾巴那么一个保暖的东西啊，这个以前这个细节我没有见过，这个是个什么形象？这是个干嘛的？这是？ 这个呢，就是咱们得说这个传统兔爷的做法了。咱们现在还又回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咱们在故宫看到清朝这个兔爷，这五尊兔爷两这个盔金盔两边，就是这肩膀之上呢，都是有这个狐狸尾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民族的这方面了。这个清朝呢，当初进关是夺得大顺的天下，就是咱们把那个明陵留下来了。夺了大顺天下之后呢，清朝呢是关外的民族，关外呢咱们知道是在北京本身就是幽州之地了，关外呢是很寒冷的，就是他们民族这个服饰特征呢，就是要加一些这个狐裘啊、狐皮啊，保暖，然后这个兔爷呢把它加上之后呢，这个一看咱们就能知道这个清朝的这个特性很明显，咱们就从这几尊保留下来的这个兔爷，这个能看出这个当初这个民间这个文民间这个艺术品啊，这么一个小小的兔爷的缩影，就能显现出当初咱们这个满汉民族这个和谐的这个关系慢慢传承的这个影子了。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有这个狐狸尾的，应该算是比较正宗的。 对对，应该是按说咱们一说就是老北京兔爷，老北京兔爷，这个老北京兔爷，这两个狐狸尾是离不开的。而且咱们 要有 对对对，而且咱们这个又得跟这个戏曲挂上了。戏曲，对对，咱们戏曲。 四郎探母 ，您看您一说就把这个重点给说了。这个京剧里头，咱们这个挂这个狐狸尾呢，是有两种特性，两种特殊的这个情况。一种呢，就是有一种贬义的特点。然后，比如咱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呢，这个汉津口，那个曹操这边上曹八将，曹仁啊、曹洪、李典、乐进、夏侯惇、夏侯渊啊、这个张辽、许褚。这八个人基本上他这个按照京剧上的盔甲来说呢，都是脑后这个雉鸡翎，这个身上肩膀这块是挂着狐狸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三国演义本身这个作品呢，就是这是褒留贬曹。对，他这个曹操这个是非正统的这个帝王，对，是有贬义。您看这个咱们刘备这边这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一出来，这个盔甲鲜明，那个个性特异，然后这曹八将这都是狐狸尾雉鸡翎，这是一种这个贬义的这个武将。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山大王挂这个狐狸尾，所以说这不是很好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挂狐狸尾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番邦一族，就是咱们这个少数民族，人比如咱们这个双枪鹿文龙啊，这个金乌珠啊，都挂这个。然后刚才这个郎老师说的这个最咱们最常见的这个四郎探母杨四郎， 对， 同样是这个驸马，咱们对比一下这个闸门案这个陈世美，您看同样是驸马套翅，他就不加这个虎尾跟翎子，所以说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您说的翎子，就好像我看好像有的兔爷也有翎子。 对，这个兔爷这个扮相很随意，咱们这个他这个扮相呢，就是一装一邪的东西。他出来呢有两种，就是一种呢是正规的，二一种就是纯粹是为了搞笑才出来的。所以他在戏里的扮相呢，就是怎么样都可以，有的插翎子，咱们就插一根。这一下出来呢，大家一看这就很有意思。 一般都是两根， 对，一般都是一对儿。他这一根很逗。然后有的是上头穿蟒袍，穿那个正装，下头呢穿那个盔甲，我们这个叫下甲嘛。然后把这下甲，然后这裤腿还要挽起来，这就是这个奇装异服这么一出来，然后大家一看，哎，这真好玩，特别有特点。 就把兔爷从一个神的这个位置拉下来了， 对， 就把他形象进行了一个解构，让他觉得更接地气、更好玩，他是个萌宠的那种定位啊。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个互动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兔 兔爷，我们说正宗的老北京兔爷 靠旗， 它有几个靠旗？一开始我看大家答的，我还觉得哎呀，这个题 还真是把大家难住了。韩志说四根啊、四杆，中流积水说三杆，花生说两个，刘海平老师一开始说也两个是吧？他是说两个两杆嘛啊，然后后面像依依啊、菩提树啊、冰心啊，就说的都是一杆了啊。其实这也是个歇后语， 对， 就是兔爷的。 靠 旗， 就叫靠旗啊。 嗯， 单挑， 单挑，嗯，单挑啥意思？ 单挑就是咱们一对一的， 一对一， 一个人单独去做某事啊。 哦， 比如这不服，说咱俩来，没事。 比如小强看着我们节目主持人赵亮不服，赵亮，咱俩单挑，咱俩就 兔爷的靠旗， 单挑啊，这个得找势均力敌的单挑啊，嗯， 打不过的。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老北京兔爷的一个传统。如果要是不加这个靠旗呢，就是那就不要上。如果要上这个靠旗，如果正式的情况下就是一只，这个他们现在咱们市面上看的这个两只的、四只的，这个四只的就是咱们这个戏曲里的这靠，是对称的。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对称呢、这个比较好，比较美观。但是咱们要是打着这个老北京兔爷的话，这个靠旗只能是一只， 就是一只。 所以我觉得刚才您说了好多这个老北京兔爷最这个正宗的地方，一个是有狐狸尾，一个是靠旗是一杆。 对，如果要用的话，肯定是一杆。因为 这两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对，因为咱们这靠旗要用的话呢，咱们戏里也有，比如说这个刚才我说了很戏谑的表，让他绑在腰上，然后四杆靠旗绑腰上，这正好是屁股上的。这个兔爷一上来，这个后面四杆旗子这在这个臀部这样来回晃，就是很搞笑的一个这个。 就是喜剧的这种 形象。 对， 因为这个东西咱们可以创新，可以发展，可以去这个美化它，然后就是有个性化的东西，这个单独做都没关系。但是如果要是冠以这个咱们 老北京， 对，老北京就冠于这个传统的东西，但还是要尊重这个传统，不能胡来。 就传统就是意味着它原来什么样子，今天传下来还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越是传统的东西越要去伪存真，越要把这个原汁原味的老的东西给它传留下去。 刚才您说了一个创新，您还说的什么现在有 3D 打印的这种兔爷。 啊，对对，因为现在这科技非常发达嘛。原来我们说，咱们要自己成批量做一个小玩具呢，就是那个原来是咱们用这个泥，然后用这个石膏模子给它压出来，然后呢，后来发展到那个咱们用硅胶模子，做细节，然后现在咱们可以直接就是把这个全景给人发过去，直接就想要什么样的，直接就打出来了。 但好像不是说很多是吧？ 不是很多，不是很多， 成本太高了是吧？ 对对对。 还不如直接一个石膏的。 对啊，这有机会大家真的可以自己去动手去画一画兔爷。那天活动上有许多孩子啊， 对， 刚才孩子们也说了很多关于兔爷的歇后语，他们画过兔爷，说关于兔爷的歇后语。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的东西就真的注入他到他们成长的那种因子里了啊，他们以后会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其实啊，今儿小强还找了好多录音，比如说梅兰芳先生演唱的这个《 嫦 娥奔 月》，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兔爷掏耳朵崴泥，一开始都在上面，后来就不见了，被兔爷带走了啊。 这还有一个是当时那个孙敬修老先生在这个《四世同堂》电视剧里边演的他卖兔爷的一个形象， 就他怎么推销那个兔爷都非常生动啊。 对 啊，无论怎样，其实关于兔爷的故事和文化很有意思，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有机会继续和大家聊。那么在这首北京童谣中秋节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吕军老师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换新鞋，跟奶奶拉姐姐，上趟前门逛趟街。 电台北广歌舞情满九月，在九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将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